好，那各位同学大家好，现在开始上课。在上课之前，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我手上多戴了一个可爱的手套先生。这是因为呢，这次母亲节回到家里，然后母亲就开始关心我，哎，上课的时候啊，哎，不用粉笔啊，这样子手会不会都很脏啊？哎呀，然后就拿了一包手套给我，叮嘱我上课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它，带着它就想到母亲慈祥的面庞。是啊。所以因为母亲有特别叮嘱，所以只好带着她上课，希望大家不要觉得很奇怪，绝对不是因为老师有皮肤病还是有什么问题。母命难违啊。来，我们上次是上到第28页，是不是？关于上次讲完了侦查的开始，那今天要讲到的是关于侦查的进行的部分哈。好，讲到侦查的进行，侦查进行的话，第一个我们要讲的也是基础，几乎是唯一要讲的，就是所谓的侦查不公开原则。侦查不公开原则，大家可以看到245条第一项，也不用特别翻，讲义上面附给你们。245条第一项它讲什么？侦查不公开原则条文就是侦查不公开之，十分单纯，十分好记。好，在审判之中，我们会看到所谓采公开审理原则，也就是说，一般的审判庭，你们都可以进去做一些法庭观察，就是大家可以。没事啊，就是闲来无事，最近天气热嘛，就跑到法庭去吹吹冷气，旁听一下，然后看看法官，看看被告，看看检察官，想想自己未来的生活会长得怎样。不是说未来变被告，是希望大家都是未来都是法官、检察官、律师，对不对？好，那审判中当然是采原则上采公开审理原则嘛。对，那这个法租法8687条，大家可以自己看哈。然后。但是侦查中呢，侦查中就采这个所谓的侦查不公开原则，侦查原则上不公开之，侦查不公开原则，好啊，那有这样的一个原则，一定有其目的嘛？那它目的在于什么呢？就好，其实它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就是就被告这方面来讲，就被告利益的保护，像是大家最近，大家也不是最近啊，近。几十年来，当我们解严以后，媒体发达之后，大家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媒体很喜欢去追那种就是犯罪嫌疑人啊被告的新闻，然后一定要把他们真面目拍出来，然后把他们名字公布出来，大家就觉得很爽。那最近大家应该看到最沸沸扬扬的当然是这个叶少爷嘛之类的，还有那个泼油民粪水啊，这个很过分啊，对，然后这个被告很该死啊，大家都这么觉得嘛。对，但是照理说这些东西呢其实不是应该公开的，不是应该公开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想到，其实我们一开始有讲说，刑事诉讼上我们有采这个无罪推定原则。当然，无罪推定原则是一个对于法官新政的这个一个限制嘛。法官原则上应该推定被告为无罪。对，但是我们假设要真的贯彻一个，不管是法律上或是实质上的无罪推定的话，其实我们不应该在。审判决确定之前，然后就把这个被告搞得好像就是真的他就是有罪一样。对，那所以说在这个判决确定前，既然我们推定他是无罪，那他的这些就算他涉及一个刑事诉讼，好，那至少在这个侦查的时候我们还不确定说最后检察官会不会就这个被告做起诉的动作，那起诉以后进入审判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至少在侦查之中，那侦查就不应该去公开这些，尤其是关于被告的资讯，然后被告的住址啊之类的，这些被告的隐私的资讯原则上不应该公开之。那这边是为了从这个保护被告的利益来立论。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实务的实践上啊，其实常常大家第一个常看到的就是什么侦查不公开原则很常被破坏，最常被破坏的在哪里呢？大家常常会看到那些通常是警察局长甚至警察署长，当他们侦破一些毒品案枪击案的时候，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侦查不公开吗？不是，他们是把这些毒品啊，把这些弹药啊，然后枪械啊全部都弄得很漂亮，就是摆在桌子上。哎，你们常常会看到，就是啊，今天有一张桌子，然后上面那个弹药还要故意摆的，好像那个就是什么赌神里面啊，不是有那个发扑克牌，然后就是这样很漂亮。对，一定要摆成这个方，这个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然后反正这样一个弧线很漂亮的过来呢，然后这边还要写一个有一个牌子，然后写什么 写这个什么某某可能某某分队啊，然后某某针对，然后他们去侦破一个什么什么案件，然后某年某月某日呢在哪里，然后侦破什么案件，就是某某人持有的这个枪炮弹药，就是枪炮弹药或者是这个毒品之类的啊。我们的警察机关很爱做这件事情，然后甚至我们那时刑法上也有一个所谓关于说这个侦查机关然后向媒体公布这些事情的一个注意要点的规定。对，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现在还有一个注意要点规定，但侦查不是原则上应该不公开知吗？对啊，就是很奇怪，我们实务其实有点变态，就是警察好大喜功嘛，哎，一侦破，然后检察官都还没有说就是确定是这个属于谁的，然后你就在那边急着宣布破案干嘛的，实在是还蛮神秘的一件事，对啊。那从另一个方面而言，我们实务还有一个也很奇怪的地方，刚我们讲的是对被告利益保护的部分，那另一个奇怪的地方呢，就是从这个就有利于侦查机关的层面而言，假设今天呢，好，刚刚这边反正都已经侦破了嘛，都已经查到了，所以这些东西就算消息公布出来，跟侦查机关他继续的侦查行为会不会有所妨害？其实不太会，通常他在不太会继续有所妨害的情况之下，他才会这样公布嘛。那但是另一方面，假设今天这个侦查要是公开的，然后会妨害侦查机关之后的侦查行为的话，哦，那这时候侦查机关就是死命的，就是所有东西都说侦查不公开，甚至连那个对被告，甚至或是对被告的辩护人，好了，都是一样，他们会说侦查不公开，然后很努力的要阻止这个被告或是被告的辩护人来知悉说侦查中他们所获得一些对侦查机关有利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说这个就有利于侦查机关的层面而言，侦查机关他很喜欢去把持这种侦查中的资讯优势这几个字把它画起来，侦查中的资讯优势。实务上判决上只要是论述到侦查不公开的话，那常常假设最后结论啊，他想要主张说这时候因为侦查不公开，所以这时候可能不让你被告在场或是被告的辩护人在场呢，那也不违背法令，因为侦查不公开嘛，那常常看判决里面就会讲到侦查中的资讯优势这几个字。好，那我们实务上大概的方式就是这样，就是这两个目的嘛，第一个是有利于被告的层面而言，侦查机关不太重视，假设有利于侦查机关的层面而言，那侦查机关当然就是十分的重视，就是努力的保护之，这样子努力的不公开之。好，下面这一段也讲了这个侦查不公开有上述赋予侦查机关这个侦查中的资讯优势的目的存在，但是这个也不是完全不得限制之啊，像是这边245条的第二项，大家看一下啊，245条的第二项，至少侦查中的辩护人啊，虽然侦查机关不太喜欢让他在场，但是至少在什么时候？至少在讯问被告的时候，245条的第二项，这边有规定说，在讯问被告的时候，侦查就算是在侦查中，辩护人还是一样有在场之权。好，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另外一条的规定哈，来看一下这个第248条的规定，这个讲义上没有，现在大家来直接看一下248条的规定。来，这边他讲到说讯问证人跟鉴定人的时候，那好，当然讯问证人跟鉴定人有可能是在什么时候做，有可能在审判的时候做，我们之前都讲过了，但是就假设今天是在侦查中讯问证人跟鉴定人的时候，是适用248条哈。假设被告在场者，被告可以亲自诘问，而且看第二项哈，第二项他说预料证人鉴定人在审判时不能讯问者，他应命被告在场，这个东西把它画起来。好，大家先看一下条文， 等一下我们就会再讲到。大家这边先提出的原因是，刚刚我们第一个讲说讯问被告嘛，那这边是关于讯问什么？讯问证人跟鉴定人的规定。然后讯问被告的时候，辩护人有在场之权，但是讯问证人跟鉴定人的时候，这边原则上是规定说什么？被告有在场之权嘛？但是后面呢，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哈。好，刚刚我们首先讲侦查不公开，侦查不公开原则。再来的话，我们要讲这个犯罪现场的处置啊。犯罪现场的处置其实很简单，不用特别讲。来，这个出题这个部分，它第一个得封锁犯罪现场，在司法检察官知有犯罪嫌疑，然后开始调查，而且实施调查有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封锁犯罪现场。上次大家看，大家有看 CSI 吗？CSI 犯罪现场调查嘛，那里面不是有时候常常会有拉什么，在犯罪命案现场通常会拉起一条线叫做封锁线。那这个封锁线呢，就是这个封锁犯罪现场，就是依这一条的授权而为的处分，封锁线。而且它可以做什么？及时的勘查。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不太可能考在那个刑事诉讼法的考题里面，大家注意一下就好了。再来三，讯问应该注意的事项。刚刚我们先讲了被告的讯问，被告的讯问，被告讯问要注意几点。刚刚我们第一个先讲了被告讯问的时候，那这个辩护人有在场之权利。然后现在原则上被告讯问被告的时候，其实原则上啊，在侦查中我们不应该先传唤被告来做讯问这件事情。怎么说呢？228条第三项规定，实施侦查非有必要不得先行传讯被告，非有必要不得先行传讯被告。之前我们在讲强制处分的时候，我们有讲了关于传唤，关于通知，对不对？那我们说他虽然看起来没有直接施行强制力，但是他还是属于强制处分，他是属于一种间接强制的处分，对不对？就间接强制的强制处分。那在这边假设先传讯被告的话，那当然可能对被告的人身自由有所干预嘛。那第二个层次我们要来看的就是为什么不应先传讯被告。这边呢，其实第一个层次大家可以先讲到比例原则嘛。原则上就是假设今天从其他的调查来看，然后我们不需要去干预被告的人身自由的时候，当然就先不要去干预比较好。那第二个层次来看呢，就是说关于被告，你传讯被告来是想要得到什么？你希望他带着物证，带着证明自己有罪的物证自己来找你吗？不是嘛。通常你传讯一个被告，你希望得到的就是什么？被告的自白。但是好，被告的自白啊，假设你在侦查中得到被告的自白，那当然侦查机关会很开心啊。为什么？因为就提供他们一个侦查的方向嘛。你去想想，就是不是每个侦查机关，尤其是检察官，不管他们是谁，他们都不是像金田一，不是像柯南这样子，然后就是看了这个现场，有一些蛛丝马迹，然后马上就可以找到侦查的方向，然后去找到，甚至去找到最后犯人是谁。而且柯南跟金田一真的很好笑，为什么呢？每次他们那个犯人啊，都是怎样？我不是说都是长得一个黑衣人的样子，不是，就是说犯人一定是在几个人里面，对不对？那你看实务上会有这种情况吗？今天有一个人那就死在那边，那哪有一天到晚都有密室杀人还是什么，就是一下就可以筛漏出来，就是只有几个人可能会杀人的。那实务上真的不可能有这种情形，不太可能有这种情形啊，这少之又少了，对啊。那所以说其实假设你今天是一个用一个主体的方式思考，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检察官或是一个司法警察，你想要找到侦查的方向，你会希望什么？希望有个人来跟你说事情的经过大概是怎样吗？那当然你传唤证人，传唤被告是你会最想要使用的方式。但是问题是这个被告的自白啊，不管他最后是真实是虚假，他都很，因为他会某个程度啊，他会主导你整个侦查的方向，那整个侦查机关呢就会因此过于依赖自白，然后就是依赖自白所讲的一个大致的过程，然后再依此去找说有什么证据可以来当这个自白的佐证。 所以就等于说这个被告的自白会主导整个侦查的方向，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其实大家看156条的第几项，我忘记了，第四项吗？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156条的第二项，抱歉，第二项他说被告跟共犯的自白，我们先不要管什么共犯的自白，这是阿慧，对，被告的自白不得作为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然后人应调查其他必要的证据以查其是否与事实相符。其实现在各国的走向，他们越来越希望说怎样，希望说不要太依赖被告的自白去做断案，因为自白这种东西因为牵扯到任意性，那任意性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模糊，然后我们比较难去还原当初的真相，所以最好是可以怎样，最好是我们可以用客观的证据，也就是所谓的物证的方式去入被告于罪。那基本上假设越能依照客观上存在的证据然后去断案的话，那会是会是越好，然后越可以避免说这个不法取证，就是像是那个不正方法取得自白，像是这样的侦查手法的一种制度上的设计。所以我们并不会希望说就是侦查机关去依赖被告自白之取得然后来做侦查这件事情。所以这边哎呀讲了有点久的时间，反正就是说原则上不应该先传讯被告，不过实务上啊，基于我刚刚所讲的那这样的情况，就当然有希望说有人可以提供一个侦查的大概方向，所以实务上呢还是会怎样，还是常常就是做同时传唤的事。那你就是今天一开始有就开始侦查，然后假设今天因为一些关系要怀疑某个人他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话，那就直接去传唤他，直接去传唤他。所以实务上并没有真的严格遵守这条，原则上不得先行传讯，这个非有必要不得先行传讯被告，他本来就讲说有必要，反面解释就是有必要就可以先传讯被告嘛，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还蛮容易就可以达到的这个行政程度，就是有必要这件事情。好，彻底讯问被告没什么好讲的，自己看。那再来我们要讲到刚刚所提到的一个重点，叫做证人跟鉴定人的讯问。讯问证人鉴定人的时候，要是被告在场，被告可以亲自诘问，诘问有不当者，检察官得禁止之。那假设预料证人鉴定人于审判时把它圈起来哈，审判时不能讯问时，因命被告在场。讲到这个248条是一个审判时证人鉴定人不能到场的时候，然后命一个先为诘问的规，就是在侦查中先为诘问的规定。那我们之前还有讲过一个东西叫做期前讯问，276条。来，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说这两条有什么差异？我也不期待说你们真的有人会回答我。248条它是适用于什么时候什么阶段，侦查中吗？276条呢，它是一个广义的审判中，但是它实际的践行还是在什么，是在准备程序。准备程序之中，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在什么起诉之前的事情，这个是在起诉之后然后审判程序之前的事情。它一样，他们的相同点都是在什么，都是在预料证人没有办法在审判期日的时候出庭，所以我们要使得被告呢，他可以在证人还在，他还可以出现在被告面前的时候，先做诘问，先做讯问这样的事情。好，那这样的规定有 sense 一点的话，我们来看下面哈。假设 啊，假设我们用这个之前我们讲对直接问观点重构传闻法则这件事情，那时候提了四大法则，那这边的话它跟什么东西有重大的关系？哪一个法则呢？它跟防御法则，这个空格填上防御法则，不厌其烦的再继续重讲一次。四大法则：义务规则、防御、佐证。我这个讲过第几次啊？讲过应该蛮多次了哦。来，义务规则、防御、佐证。义务的话，国家要尽其船只义务，使得证人可以到庭，然后跟被告进行，使得被告可以践行其对质诘问权。然后规则的话，假设今天没有办法保障对被告对质诘问权的话。那个这个事由必须要不可归责于国家。第三个层次，防御法则。防御法则就是说，今天没有办法提供他这个面对面全面性，然后至少一次的这个对质诘问的机会的话，那至少要提供一个次加的防御方式。这边我们就是在讲一个次加的防御方式，虽然没有办法使得被告在审判庭上，在审判庭上呢，对这个证人或是鉴定人进行对质诘问，这是最能发现真实的一个方式嘛。假设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在审判庭上的对质诘问，那至少我们让他在侦查中有机会可以诘问这个证人或鉴定人，这是提供一个次加的防御方式。顺便把他讲完，佐证就是说，哎，这个，未经对质诘问的证据的话，我们不希望它作为这个有罪判决的唯一证据，而应有补偿证据啊。好，所以这个是跟防御法则有着重大关系。好，不过我同时也提到下面这一段：第一，在检察官侦查的时候，侦查的时候不会有法官嘛，不会有法院嘛，所以这时候是在检察官面前对证人做的诘问，对证人、鉴定人所做的诘问。第一点。在检察官面前的诘问是否有办法做到像是审判中的交互诘问一样？怎么说呢？第一个，在侦查中程序的主导者是谁？我们之前讲说人的证据方法那边交互诘问的时候是由谁来进行这个诉讼指挥？当然是审判长嘛，审判长来进行诉讼指挥，然后哪两方在做对质诘问，在做交互诘问，不好意思，在做对证人的交互诘问，是由辩方跟检方在做这个交互诘问的事情。但是在侦查中的时候，程序的主导者一定是谁？是检察官。那今天检察官跑上去做一个像是审判长的地位，他来主导说这个被告你可不可以诘问，你要如何诘问这样的方式。那我们真的能够期待说这种所谓次加的防御方式，好了，在侦查中被告对于证人的诘问的践行，真的有办法跟审判中的对这个交互诘问达到一样的这个发现真实的效力吗？可能是，我是觉得可能会差得有点远，尤其是在检察官主导之下。那检察官跟被告，这个检方跟辩方本来说起来就是有一点敌对的关系存在嘛，对不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说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个被告防御上的困难。然后第二点，本条第二项它是强制这个什么检察官要命谁在场，被告把他圈起来，因为被告在场，被告一定要在场，被告不在场的话怎样，判决会违背法令。然后但是没有命谁必须在场的规定，这边应该很容易想，就是谁？辩护人。并没有命辩护人必须在场的规定，所以就算辩护人在侦查中，然后在被告诘问证人，然后这个证人之后没有办法在审判中出庭，在这个情况之下，就算辩护人在侦查中并不在场，那也不会有这个判决违背法令的情势存在。好，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期待不懂法律、不知对质诘问为何物的被告独立于这个这件事要写侦查中，好，帮我改一下，写成审判中了。侦查中，被告在侦查中是否真的有办法去践行说他所被赋予的这样的一个对证人、鉴定人的诘问权呢？我是觉得还蛮值得怀疑的，蛮值得怀疑的。那下面这个95台上5027号判决，我们可以看第 第二段的出体字好了。前面第一段出体字就是在248条第一项，说这个被告在场，被告可以亲自诘问。然后这边出体字的话，他说什么？假设法官在审判完或检察官在侦查中讯问被告以外的人的程序没有给被告或辩护人在场或得意上开规定行使其诘问权的机会，就是没有行使这个没有依248条使被告在场。好，那除了被告在审判程序日中明示舍弃其诘问权的行使，或是有这个刑诉法义务者之三所列各款情形之外，都应该要传唤该陈述人到庭依法拒绝使有行使反对诘问权的机会。这边是在说什么？假设侦查中检察官违反了这个248条的规定，没有命被告或是好命辩护人在场好了，就是被告跟辩护人他都不在场，但是这个证人啊，他又只能在侦查中出现，他没有办法在审判中出席于审判庭的话，那除非你之后真的能够再把他假设今天后来审判庭的时候证人真的没有出席于审判庭，那就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说被告在审判程序中明示舍弃其诘问权的行使，那第二个就是说假设必须要有刑诉法义务九之三的这个传闻例外的情形。好，除非这样子，那不然的话该证据就是怎样，该证据就不可以使用，不可以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判断依据。这边其实整个是环绕在什么东西的保护之上来做论述的，应该很明显吧，就是什么被告的什么权利，诘问权，被告的诘问权，248条的规定是在保护被告的诘问权。好，再来我们看到第三十页关于被害人的讯问哈，被害人讯问248之1，它有一定的规定，那主要就是说可以由一些人来陪同在场，然后并得陈述意见等等的。好，不过其实被害人他本质上是什么？被害人的本质上就是一个证人嘛，他是什么？被告以外的第三人啊，然后今天又是一个被害人，被害人的话基本上很容易就是说当初有在场看到一定的事实嘛，对不对？那所以他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证人，毕竟他是一个被告以外第三人。好，所以除了本条以外像适用248条规定，也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讯问证人的时候，那因命被告在场好，刚是侦查的进行之中一些应该要注意的规定。第一个，侦查不公开，然后第二个重要的就是关于讯问这个讯问被告、讯问证人跟鉴定人，尤其是讯问证人跟鉴定人的时候因命被告在场的规定，这个248条它是这边算是比较重要的东西。好，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30页这边标题4的侦查的协助。侦查协助呢，这边其实我不想讲，大家可以自己看，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些条文嘛，基本上还蛮简单的。不过大家可以注意到说这个机关协查请求权247条这个规定，它说什么？关于侦查事项，检察官可以请该管机关为必要之报告，为必要之报告。好啊，很多东西都可以解释成说请该管机关为必要之报告。那检察官今天像是这样子好了，假设我今天检察官想要调通联记录，那可不可以直接打电话去中华电信说我想要那个某个号码的几月到几月的通联记录快点给我，然后机关就为这样的报告，请问可不可以这样做？你们好，大家有人摇头吗？对，很开心。为什么不行？这边呢，它是用一个概括规定的方式，但是我刚所讲的像通联记录好了，我之前有讲过通联记录的调阅其实还是怎样牵涉到人民的通讯隐私、秘密通讯之自由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通联记录的调阅它是一个干预人民基本权的行为，像这种干预人民基本权的行为，我们希望 他要遵守什么原则？遵守法律保留原则。那法律保留原则不可以用这种概括式的规定的方式，然后来限制人民的基本权。所以呢，解释上啊，这个247条其实应该要限制，应该要受到限制。限制在什么？限制在说，它应该要是一种任意侦查行为。其实可以讲成是一个强制处分的反面解释，就是说不涉及人民基本权干预，其实上一堂课就有讲过这个什么叫任意侦查行为、任意侦查处分这件事情。我们在哪里有讲？我们那时候讲说，好，检察官侦查到一个阶段以后，他决定起诉。那起诉以后，检察官还可不可以继续做侦查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时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我们的结论呢是说，那大家可以看到第21页。21页这个99台抗602号裁定，我们上次有讲过，这边加深一下印象，大家再看一下哈。上次我们讲说，好，这个虽然说起诉以后，检察官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还是可以以不涉及人民基本权干预的任意侦查行为进行证据的调查，对，但是他还是不可以进行强制处分。这个99台抗602号裁定大概就是在讲这样的事情。他是怎样？他说，检察官起诉以后，等等，虽然得就系属法院之本案，继续为证据之收集，提出予审判庭以侦查法院之新证，但以什么任意处分为限？任意处分为限。这边的任意侦查行为、任意侦查处分，就是跟这个99年这个裁定呢，是指一样的东西，任意处分。好，那我们翻回来这个第30页这边。好，侦查结束的话，基本上就是刚刚那边比较值得一提啦。那再来的话，我们就直接讲到侦查的停止。侦查停止呢，其实有两种事由，只有这两种事由。第一种是犯罪是否成立，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断。然后第二种则是牵涉到自诉程序的问题。第二种是案件经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诉，在31页那边。好，那我们回头来看刚刚什么叫做这个犯罪的成立与否，以民事关系为断，这第261条。他说，犯罪是否成立或刑罚应否免除，以民事关系为断者，检察官应于民事程序终结前停止侦查。好，那这时候当然我们会希望说，这个民事跟刑事的法律，它就算一个，你可以分一个是民事程序，一个刑事程序，但是不管怎样，这个法律毕竟只是这个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事实嘛。那所以说，我们并不希望说它的秩序被割裂开来了。所以，这个我们不希望民事跟刑事之间的认定产生矛盾。那所以有这样子261条的规定。那不过在这边啊，所谓的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断。然后后面又提到这个检察官在民事诉讼终结前，好，那我们就会想到说，到底这时候是否以案件已经提起民事诉讼为断呢？这时候有肯定说跟否定说两派的争议。肯定说的话，这个学者就认为说，这个民事程序终结前啊，至少必须要有一个民事诉讼的提起。必须要有民事诉讼的提起，那不然的话，你以一个民事法律关系为断，但是你一直没有想要去确认，想要去就是确认这个民事的法律关系到底为何的一个诉讼的方式的话，那你这个刑罚权永远没有办法发动啊。所以学者就说，这个至少你民事程序要在你民事诉讼已经起诉，这个程序已经诉讼关系已经存在于法院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他才可以就是认为说应该依261条停止这个侦查程序。但是实务上是才否定说，看到31页最上面27年院字第1781号解释，27院字1781号解释，他是说检察官可以停止侦查的案件包括民事一起诉跟未起诉，这边以未起诉是指以起诉跟未起诉两种情形而言，也就是说并不需要民事诉讼已经系属于法院。然后刚刚是第一种停止侦查的情形，再来我们看第二种停止侦查情形，叫做案件经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诉。这个东西我们留到自诉程序的时候我们再来讲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边他讲好法条，他说于开始侦查后检察官知有自诉在先或前向但书之情形，那但书是指那个告诉乃论之罪犯罪被直接被害人提自诉的情形应该停止侦查。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没学到自诉，我们不知道有谁有权提起自诉，那也不知道自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程序，所以我们等到自诉程序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这个东西好吗？那再来最后侦查的移转的话其实不太重要，侦查移转不太重要，为什么？检查本来就是一体的哈。好，再来我们就讲到第32页的侦查之终结的部分。那记得我们上次有画一个图吗？我们上次有画一个图，那最后侦查终结我们只画这个最后的一小部分。侦查终结有哪些情况？其实就是下面的标题，第一种东西，我先放什么？不起诉吗？先放起诉。好，先放第一种叫做起诉。侦查终结，假设得到足够的犯罪嫌疑的新证，然后检察官认为说起诉以后很可能获致被告有罪的判决的话，那他应该起诉这个251条，然后再来有起诉就有什么不起诉。不起诉底下分两个嘛，相对先写绝对跟相对的不起诉，还有一种缓起诉。这边不用跟着我画哈，最后有一种行政牵结。上次我们画的图里面是不是就有这些侦查终结的方式？为什么我们要谈侦查的终结？啊，检察官有没有可能说啊，检察官不想侦查，那他就把案件丢在那边不要查就好了？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哈！检察官他要把一个案件脱手，他一定要透过一个侦查终结的方式，不管是以上面的哪一种方式，检察官只要一个案件分到了检察官手上，然后他侦查，最后他一定要下一个侦查终结的处分，不然这个案子就永远记在他身上，然后他的考绩就会拿饼，不会拿饼那么夸张啊。对，然后总之呢，他一定要有一个侦查终结的这种处分。那第一种的话，好，不对，我们先来看侦查终结的意义。所谓侦查终结应该是指怎样？只有检察官，是指有检察官职权的人依法授权起诉不起诉和起诉处分侦查终结者，以终结侦查，舌头打结了。好，以终结侦查者。好，大家眼尖一点会注意到说这边没有写一个东西，没有写一个叫做行政牵结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个 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终结的方式，我们上次其实已经提过这件事情了。所以这边的定义里面呢，我只把它写说，好，依法做成起诉、不起诉、还起诉的处分，终结侦查者，他才算终结侦查。好，那刚刚我们讲那个，司法检察官啊，警政署长啊，应该不会是警政署长，把东西摆出来宣布破案这个动作啊，他们宣布侦破。新闻上很喜欢用侦破嘛，对不对？听起来很爽，很嗨。侦破这件事情，它是不是一个侦查的终结？它就完全不是，因为跟这个，你看，跟我前面定义完全没有关系嘛。我说侦查终结的定义就是什么？有检察官职权的人依法做成这个起诉、不起诉或还起诉的处分，这样才算一个侦查的终结。这个叫做侦破，侦破完全只是一个新闻用语，不要理它，不要理它。好，侦查终结的方式，刚刚我们讲了几种。第一种叫做起诉，起诉的话，这个251条有所规定嘛，那251条起诉法定原则，当然主任、被告有犯罪嫌疑者，原则上就应该起诉。那公诉的提起可以分成两种方式，第一种叫做通常起诉，或是一般起诉，随便啦，总之它就是个起诉，就是一般所使用的起诉方式，在这个264条所规定的这种起诉方式。第二种叫做申请简易判决处刑，申请简易判决处刑，451条所规定的。假设检察官在侦查中就已经认为说这个案件就是证据十分明确啊，他可以直接用一个简易判决处刑啊，那个以促进诉讼经济啊，所以他就可以直接申请简易判决处刑。那除非这种情况，那不然的话他就是可以用一个通常起诉的方式，然后去走一个通常程序。那什么是通常程序，什么是简易判决处刑，这个之后我们都会讲到。好，总之这两种通常起诉跟申请简易判决处刑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说是这个检察官的起诉的方式之一。好，再来不起诉的话，我们之前也提过，有绝对不起诉处分跟相对不起诉处分。绝对不起诉处分在252条的规定啊，相对不起诉处分呢，这个则是规定于什么253、254条有相对不起诉的处分。这边发现我都很快讲过去，为什么？之后我们还有一章叫做不起诉与还起诉，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之后我们再来详细讲，现在有 sense 就好，有 sense 就好了，有概念就好了。然后再来最后这个行政前解嘛，行政前解重不重要？不重要，刑事诉讼法上基本上不会考出来。然后本来呢这边有留一个位置给大家画图，但是后来想一想这个图没什么必要，因为我们在侦查这一章的一开始是不是就已经把那个图画的差不多了，就是假设你们有必要的话，就是想要把那个图更精致化的话呢，就是怎么做，把原本那个图呢起诉以后，起诉再加上两个东西，通常起诉跟那个申请简易判决处刑，然后不起诉还起诉后面呢可以加上一个东西叫做什么，来，有没有人知道？再议程序或是交付审判。在意或是招呼审判，假设今天是一个不起诉处分或还起诉处分之后，那必须要有的人有一套制度来监督这个检察官他不起诉或还起诉处分的效力啊，不然你通通什么东西都不起诉的话，那法院就没有案件可以判，然后就不可能有任何刑罚权的确定啊，所以有一个东西叫在意，有一个东西叫招呼审判，先记得这个就好了，先记得这些就好了。 都忘记。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刚我们讲说起诉后面可以加上这个通常跟简易，通常的起诉跟申请简易判决处析嘛。然后在检察官起诉以后，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起诉审查制度。起诉审查制度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161条的第二项，161条的第二项。法院在第一次审判起诉之前，认为检察官提出的证明方法显不足以认定被告有成立犯罪可能的时候，他可以裁定命不正。然后逾期未补正的话，他还可以裁定怎样？裁定驳回起诉。好，这个大家一样有个概念就好。为什么之后我们在起诉的时候，通通会详细的来讲一次，包括说这个到底什么东西叫做这个显不足认被告有成立犯罪的可能，包括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判准很重要哈。好的，所以再来。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重头戏了。今天的重头戏是什么呢？是这个，哈哈，告诉啊，告诉第34页，告诉。首先，我们先来讲这个告诉它的概念，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上面这个很混版面的这个犯罪，然后犯罪的这个图啊，犯罪它可以分成什么？犯罪有告诉乃论之罪跟非告诉乃论之罪。那告诉乃论之罪呢，可以再细分绝对告诉乃论之罪跟相对告诉乃论之罪。那当然啊，大家发现我里面的用字都没有在讲什么请求乃论之罪，我都没有讲请求乃论之罪。第一点，请求乃论之罪不太会考；第二点，还蛮少的嘛，对不对？请求乃论就是别的国家然后来跟你请求说请求那个中华民国来追诉。对，那第一点就是中华民国有没有被承认是一个国家都有一点问题了，然后虽然说我还是觉得我们都是国家奇怪。然后第二点就是说这个实在考的可能性太低了，然后我为了不要让我自己每次讲话都打结，所以就不会讲说什么东西叫做告诉或请求乃论之罪，全部都用告诉乃论之罪的用语。但是大家要知道请求乃论之罪呢基本上就是一样的哈，这个告诉跟请求都是在指同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样的概念。好，我们来讲告诉。告诉这边定义啊，第一句把它画起来一下哈。告诉一，我国现行法是指什么？犯罪的被害人或是其他的告诉权人，向侦查机关申告犯罪事实，并为请求追诉的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也把它圈起来一下。他要向侦查机关申告犯罪事实，而且还要请求追诉。那有谁可以做呢？是被害人或是其他告诉权人。被害人或其他告诉权人，这边的意思当然就是被害人呢，他本身一定是一个告诉权人。那除了被害人以外，还有其他告诉权人的规定。好，上面讲说犯罪分成什么？分成告诉乃论跟非告诉乃论之罪，他们的差别就是一个必须要有告诉。那所以告诉最重要的点是在于什么？在于说他在告诉乃论之罪中，告诉不但是发动侦查的原因，我们之前讲228的第一项嘛，他不但是发动侦查的原因之一，而且呢还是犯罪的什么的一个诉讼要件。假设今天是告诉乃论之罪的话，它就会是告诉乃论之罪的一个诉讼要件。没有经过合法的告诉的话，这个告诉乃论之罪呢，就照理说不能被判决有罪。他必须要检察官必须要照252条的第5款做一个不起诉处分。 审判中的话，法院要做一个3003条第三款的不受理判决。但是假设是非告诉乃论之罪中，就算你被害人跑去跟这个侦查机关提起告诉，就说表示要追诉的意思。像是今天，假设我今天是一个杀人罪的被害人，然后我去侦查机关提起告诉，要问你，犯人杀人罪的被害人有没有可能去侦查机关提起告诉？可能啊，杀人有期罪跟未遂嘛，杀人未遂被害人不行吗？啊，对，好险有玩过来，对，好，杀人未遂罪的被害人到侦查机关呢，他去提起一个告诉，好，那他可不可以提出告诉以后，然后后来就说，哎，那个检察官啊，后来我觉得这个他应该是太爱我了，所以才想要杀我，所以我不想对他提起告诉了，拜托，麻烦你不要继续侦查，然后不要起诉，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杀人罪，不管是杀人既遂、杀人未遂，它都是属于一个所谓的俗称公诉罪，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告诉乃论之罪。所以这个你有没有告诉重不重要？其实不重要，告诉只是一个发动侦查的原因，在这个非告诉乃论之罪中，告诉只是发动侦查的原因之一，它并不是一个诉讼要件。所以谁理你有没有告诉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告不告诉，其实，在非告诉乃论之罪，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好，再来，告诉乃论之罪还可以分成两种，一个叫绝对告诉乃论之罪，第二个叫相对告诉乃论之罪。大家一般所认知到的都是绝对告诉乃论之罪。绝对告诉乃论之罪，这个犯罪重在什么？犯罪事实，犯罪事实。触犯此类犯罪，无论情形如何，都需要告诉乃论，但是不需要指明犯人。也就是说，告诉的内容包括第一点，申告犯罪事实；第二个，请求追诉。申告犯罪事实跟请求追诉，这边都可以在我们刚刚这个前面这个告诉的定义，刚刚叫你们画起来的这一段告诉的定义。告诉依我国现行法是指犯罪的被害人或其他告诉权人向侦查机关申告犯罪事实，而且请求追诉这样的一个意思表示。都可以在刚刚的电影里面看到，申告犯罪事实，请求追诉。好，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在我们要判断说到底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要提起一个告诉的时候啊，这个都要注意到啊。刚讲说绝对告诉乃论之罪重在犯罪事实，给我一条绝对告诉乃论之罪好不好？一下想不起来。有什么东西是绝对告诉乃论之罪？侵占遗失物是不是？337应该是吧，对不对？它是一个绝对告诉乃论之罪。所以今天我假设我今天刚来高点领薪水，领了大概3月4月加起来大概5000块的薪水，然后结果不小心把这个薪水袋呢忘在教室里面，然后外面班导师啊过来擦黑板的时候，刚好看到哇有薪水袋，虽然这个薪水不太多，但是我还是拿起来好了。好，然后他就把它侵占走了，然后我回来找不到，我不知道是谁啊，所以我就跑到附近的警察局去，然后表示说我东西掉了，然后就是我薪水袋掉了，然后这个人太可恶了，我要追溯他的犯罪。但是我这时候有没有指明犯罪人是谁？有没有指明犯罪人是谁？我单纯的只是就一个我做了什么？我第一个，我有没有申告犯罪事实？有申告犯罪事实吗？有人拿了我的东西走，对，那不管，他应该是一个337，因为我是一个遗失物，有人拿走我这个遗失物，而且应该是侵占。好，然后再来，有没有请求追诉的意思表示？我说，哎，这个人很可恶啊，拜托你依法就办啊，这就是一个请求追诉的意思表示。那后来，假设这个擦黑板的班导师，就是好死不死，刚好被发现了。好，那。请问这时候我已经提出告诉了没有？已经提出告，这时候其实我刚作为一个被害告诉权人，我已经提出告诉了。虽然我后来可能看到说啊是这个班导师，那我他平常待我也不薄，这样子都帮我倒水，虽然说今天的水倒得很满，都洒出来了。对，好，但是这时候第一点，我到底有没有对他提起告诉了？其实我已经满足了刚刚这个 绝对告诉乃论之罪里面的告诉条件就是申告犯罪事实跟请求追诉的意思表示，所以我已经提出告诉了，只是至于之后我要不要撤回告诉，那是之后撤回告诉的判断的问题。好，但是相对告诉乃论之罪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假设今天我拿了这个微薄的薪水5000块回家以后，回家以后呢，我弟刚好最近缺钱，他一直想要跟我借钱，但是我也没有钱可以借他。好，反正我弟最近缺钱，然后他看到有个薪水袋，虽然没多少钱，薄薄的几张纸而已，他还是就把它拿走了。然后我要用钱，晚上想买鸡排，然后结果找不到我的薪水袋，然后我又跑去报案啊，报案了，我去申告了犯罪事实，然后也表达请求追诉的意思表示，结果最后警察查出来说啊，是我弟把他拿走了。那请问这时候就相对告诉乃论之罪，亲属间的窃盗嘛，它是属于一个相对告诉乃论之罪，对不对？好，那这时候我对我弟提出告诉了没有？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我没有指明犯人是谁。一个相对告诉乃论之罪必须要指明犯人是谁，才是一个完整的表达追诉意思的意思表示，也就是才符合这个提出相对乃论之罪的提出告诉的要件。所以相对乃论之罪这边有个空格还没填，对不对？好，这个其实就是什么，这个犯罪呢重在被告。绝对告诉乃论之罪重点在犯罪事实的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已经申告，对不对？然后相对告诉乃论之罪重点在说被告，就是这个必须要指明犯人是谁，那才算是一个相对告诉乃论之罪的合法的告诉的提出。好，下面这个九十台非这个判决自己看。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归纳，从上面的定义还有刚刚所讲的，我们可以归纳出告诉的要件。告诉的要件有哪些呢？第一点，要由告诉权人为之。那告诉权人是谁，等一下我们都会介绍到。告诉第一个，要由告诉权人为之。第二个，必须要向谁？向检察官或是司法检察官，向检察官或是司法检察官为之。之前我们有讲过那个告诉不能向法院提出的这件事情嘛，对。好，那反正这边注意一下，告诉的要件要向检察官或是司法检察官为之。第三，要申告犯罪事实。第四，要有请求追诉的意思表示。这个请求追诉的意思表示要怎么判断啊？像我刚刚举的例子里面，是不是都有讲说，我会跟警察讲说，这个人很可恶，拜托你依法就办，至少要讲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至少要讲到这个什么依法就办啊，然后什么那个我要行使法律的追诉权啊，对之类的，这样子才叫做这个有请求追诉的意思表示。那假设今天我单纯就只是，好，因为我成为一个犯罪被害人，我觉得很不甘啊，我就跑到地检署，我去按了铃，然后跟这位检察官聊一聊，就想说，啊，我这个东西掉了，真的觉得很无奈，但是我也不想要追诉这个犯罪人，所以就聊到这里，拜。这样子我有申告犯罪事实，对不对？但是我却没有请求追诉的意思表示，所以我没有提出告诉。那但是检察官这时候要不要发动侦查？他知道有犯罪嫌疑，他还是要发动犯罪侦查。所以检察官假设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心里会觉得怎样？就是很干，为什么他又要侦查，然后结果你又不提出告诉，到时候他的侦查又会做白工，应该不会有那么鲁的人吧？应该吧。好，总之以上四点告诉的要件，要由告诉权人为之，要向检察官司法检察官为之，要申告犯罪事实，要请求追诉的意思表示。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要看到第36页，36页最上面的标题讲说告诉权人，第二节告诉权人，我们要讲说到底谁？刚刚我们讲说要件第一个就是什么？要有告诉权之人来提起告诉，那才会是一个合法告诉嘛？那到底哪些人是有告诉权人？第一个，当然我们刚刚就讲到被害人，他一定是一个被害告诉权人，犯罪是被害人都会告诉的。第232条，当然这边请大家同时翻法条看一下第319条，319条是关于自诉的规定，自诉的规定啊、哦。 这边讲说犯罪的被害人可以做告诉，319条他则是讲说犯罪的被害人可以怎样得提起自诉。319条第一项他就讲说犯罪的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诉，那自诉跟告诉的差别在哪里呢？啊，我们刚刚讲说这边先建立一个概念哈，告诉他单纯的就是一个什么，一个诉讼要件、诉讼条件。但是自诉呢，自诉是相对于公诉而言，公诉的话我们说公诉提起公诉以后，这个案件就产生什么，产生诉讼关系与法院嘛。自诉呢它也会产生一个诉讼关系与法院，但是你去提一个告诉，告诉只是一个诉讼条件，你去提一个告诉它会不会产生诉讼关系与法院？不会哈。所以公诉跟自诉呢它都是在讲说啊，跟法院有产生诉讼关系的问题，然后这个告诉呢它单纯只是这个公诉或是自诉里面的一个诉讼条件的问题。当然啦，提起自诉的话里面大概不会有欠缺告诉权这个问题啦，但是公诉的话它假设是非告诉乃假设是告诉乃论之罪的话，它就会以这个告诉权的合法行使为这个诉讼条件之一。好，那我们讲到自诉的时候会再来详细的讲，但是这边呢这个犯罪的被害人，这个犯罪之被害人的定义同时涉及什么？第一个告诉权人，被害告诉权人是谁？第二个谁可以提起自诉的问题。所以到时候我们在讲自诉的时候，在讲说谁可以提起自诉里面，一定也会涉及到说这个犯罪的被害人是谁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到时候我当然会讲的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剩下的堂数不多，我们又不想加课，所以这边请大家仔细听好哦。好，一般认为本条所称犯罪的被害人是指什么？是指犯罪当时直接受有损害之人。犯罪当时直接受有损害之人，那当然我们就把它拆成两个要件，第一个是犯罪的当时，犯罪当时假设今天我爸的东西被偷，不要讲我爸好了，触眉头，讲说我某个啊一样，我的某个父职辈的东西被偷了，对，被偷了以后，好，他本身他是一个犯罪被害，这个犯罪的被害的告诉权人，他本身有告诉权，但是假设他被偷了东西以后，因为太难过，心肌梗塞过世了，那假设他的东西继承到我这边，我该不该继承？那我有没有继承这样的一个告诉权？第一点，告诉权是一个一生专属的权利，他不得继承。第二点，我有没有因为继受而成为这个本条所谓的被害人？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强调的告诉权人必须要是犯罪当时的直接受有损害的那个人，所以我在犯罪当时我并没有直接受有损害啊，所以我就不会因为继受而取得这样的告诉权。其实这边记得一件事情就好，告诉权绝对不可能是继受取得的，绝对不可能继受取得。好，再来，刚讲的是犯罪当时的这个要件，再来我们要讲的是直接受有损害。直接受有损害，到底什么是直接受有损害，什么是间接受有损害？这个东西就很有问题了。直接受有损害是指什么？这边粗体字的定义指侵害行为跟被害法益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言。因果关系就已经很难判断了，这边还要讲直接，还要讲间接，就会很麻烦。但是实务上它就是喜欢这样分，真的是很莫名。好，当然第一个，好，我们这时候就照刑法来看嘛，可以讲刑法，我好开心。刑法我们概率的可以分成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我们可以把刑法分成这三类嘛，侵害个人法益、侵害社会法益、侵害国家法益。那第一种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这些应该都很好判断嘛。侵害个人法益有哪些？个人法益啊，生命啊，身体啊，自由啊，然后隐私啊，财产啊，大概就是不脱这些嘛，对不对？ 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的话，基本上都还算还蛮好判断说当时的直接被害人是谁，像是财产嘛，财产那要么就是那个所有权人直接受到损害，要么就是占有权人、占有人直接受到损害，不然就是有事实上管理之人。反正实务上算的放的还蛮宽的，就是就财产的这一部分，财产这一部分，你看这个26年2上，哇，这个真的很酷哎，2上25判例，这个二是哪里的简称啊？没有人知道，反正这个应该26年嘛，那个所谓传说中的8年抗战期间，那个可，所以就是跑到别的地方，然后去做出了最高法院跑到这个二这个地方去做出了判例，好酷、哦。好，他说什么？占有人的占有被侵害时，该占有人亦为本条之被害人。这边把它画起来，占有人，占有人的占有被侵害时，占有人亦为本条之被害人。这是在讲财产犯罪嘛？它不限于所有权人，占有人也可以。然后下面42年台北18号判例，台北第18号判例，这个出体字的地方。对于该财产有事实上管理之人，因他人的犯罪行为而管理权受有侵害者，亦不失为直接被害人。这边也承认说，这个对财产有事实上管理，有事实上管理权之人，他管理权被侵害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直接被害人。那再来，下面有一个这个侵入住居罪啊，侵入住居。侵入建筑物罪，无故侵入机关，应经该机关有监督权的长官代表告诉。这边在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被害人是法人，被害人法人可不可以做直接被害人？法人也可以是直接被害人。然后他同时也讲了第二点，就是说要有法人是直接被害人的时候，由谁来提起告诉呢？法人不可能提起告诉嘛，所以要有法人的代表人来代表这个法人提起告诉。好，刚刚我们讲的啊，基本上就是什么财产犯罪的情形。那我们刚刚讲说，个人底下有什么法益？生命法益、身体健康法益，然后这个自由法益、隐私法益、财产法益。财产法益讲了，那其他生命、身体健康、隐私、自由这些东西啊，还有名誉这些东西，好不好判断？应该还蛮好判断的嘛。就是个人的生命，今天好。今天上台大被杀死了，那你们会说是你们的损失吗？情感上还是希望你们讲一下，不过其实我死掉其实是不关你们的事嘛，对不对？因为我被杀了，我法益的直接被害人是谁？是我这个上台大本人，那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被砍断手也是一样，我怎么那么可怜啊，换个人好不好？我被砍断手也是一样，法益直接受侵害的是谁？是我上台大本人。然后我钱被偷了，我名誉被毁损，我被说是 gay 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关于我本人。好，一声，好，再来。所以个人法益的判断基本上不会有问题什么的，个人法益犯罪的直接被害人基本上不会有问题。但是再来呢，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呢？侵害社会法益犯罪可能就有点问题，像是这样子讲好了，像是伪造文书罪好了，伪造文书或是啊，伪造有人伪造了一张私文书，伪造一张，不要讲，伪造一张有价证券好了，伪造一张支票，然后结果来诈欺我啊，好，那我可不可以说是这个伪造支票、伪造有价证券罪的直接被害人？这可能就会有点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伪造有价证券罪，它基本上是一个社会法益的犯罪嘛，那它。侵害社会法益的同时，有没有同时侵害到这个直接被害人的法益呢？这可能解释上就有点问题。不过实务上对于这个社会法益的部分，它还算放很比较宽，就是好侵害社会法益同时受害的这个，你看这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下面第一句话，所谓侵害社会法益犯罪，假设它兼具有什么侵害个人法益的性质者，其法益直接受侵害的个人还是犯罪的被害人。基本上实务见解对于这个社会法益然后同时有侵害到个人的法益的时候，它还算放得比较宽，就是认为说好，这时候你还是可以是一个有告诉权之人。像是下面这个伪造有价证下面这种情形，第一个伪造有价证券罪的善意受让人，这个 因为善意转让取得这个伪造的支票，伪造的支票之人，自是其直接被害人而得对该伪造支票的行为人提起自诉。这边是，大家可以注意到说，这边这个判例是讲什么？提起自诉嘛。那我刚刚也讲了，提起自诉的话，319条它在讲什么？被害人他可以提起自诉，所以这边的判例有常常就混在一起用，不管他结论是提起自诉还是这个可以提起告诉，反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注意这件事情就好了哈。好，那伪造文书罪足受损害的个人，这个伪造文书罪它也是一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嘛，那它也是一样哈。这个伪造文狗应该向伪造或变造文书足以蒙受损害者基础本罪的直接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诉。这个然后隔壁38页这个31年上至767号判例，侵害的牧师尸体罪的死者的子孙或其他的有管理权之人，那侵害的牧尸体罪它也是一样社会法益的犯罪，但是这些人还是被认为说是什么，是这个直接被害人，所以他一样可以提起自诉。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社会法益呢原则上也是一样承认说，好，跟他一起假设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同时间侵害了个人法益的话，还是认为说这个受侵害的个人还是什么，还是承认说是直接被害人。但是国家法益就比较麻烦，它区分成很多不同的犯罪。这边到时候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就必须要真的要背一下。为什么？因为没道理啊，就是没道理啊。实务上的判决，假设它是有逻辑、有道理的话，好，那个你看了一次两次，那之后虽然它的逻辑很莫名其妙，你还是记得起来。但是这边的话，我永远都记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没道理，没道理。怎么说呢？来，我们看38页侵害国家的犯罪。来，第一个，我们先看哪些情形是属于直接被害人的情形。第一种，违法征收罪之中被违法征收税款之人。那个我们第129条有违法征收与逸留克扣罪，对不对？那相信大家在考试里面应该没有遇到这一条。不过那个违法征收跟逸留克扣它放在是放在一起嘛，对不对？好，那这个169第1项跟第2项，对，好，这个违法征收罪里面被违法征收税款之人，那我们实务上是认为说，好，他是一个这个直接被害人。他怎么论述呢？他说明知不应征收而征收罪，也就是这边的违法征收罪了。违法征收罪虽属侵害国家之罪，但是被违法征收税款之个人显意同时直接被害，所以该被害之个人自得提起自诉。他这边的论述是什么？显意同时直接被害，到底显在哪里？我不知道显在哪里啊，对啊，就是这个判例啊，其实还蛮欠缺一个就是逻辑推演的过程，所以我说他根本没有论述。下面这个也是一样，54年台上1339号判例，他在讲诬告罪或是准诬告罪受诬告的个人。这个倒数第4行这边来看，准诬告罪于侵害国家法益之中，同时并具有侵害个人法益之故意。然后这个，总之他结论上也是认为说怎样，不能为非直接被害人自得提起自诉。啊，到底为什么他说这个同时并具有侵害个人法益之故意？这个其实我们也看不出来说他的逻辑推演他的判准到底在哪边。那下面26余上893判例，那大家就自己看，他就是在讲诬告罪被诬告的个人还是可以提起自诉，他都是一样没有什么论处，但是他就是认为这时候被害人还是一样，被诬告的被害人啊，然后前面违法征收罪被违法征收税款之人，他们都是属于直接被害人。这边大家可能还看不出来不合理荒谬的情形，反正他们就是有被害啊，所以说他是直接被害人也不为过啊。但是再看到下面 国家就是职务上认为非属直接被害人的情形，大家就会觉得比较 amazing 一点，就是比较为什么我会说这样职务判决、职务的认定的判准是很荒谬的。好，第一个枉法裁判罪，枉法裁判罪的话，这个东西它，总之他认为说直接被害者为国家，并非个人，就是说法官啊，法官他故意不依法令审判的话，假设法官故意不依法令审判，然后判决这个刑事被告有罪好了，但是这个被告完全就是很显然的无罪，在这种情况之下，实务怎么认为？他说枉法裁判罪，他指直接受害者为国家，然后这个被判有罪，然后说不定还被执行了两三年，这个个人呢，他是怎样？他并不是直接受害者，所以他不能提起告诉或是自诉，枉法裁判罪。这个东西没有对照组，所以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看下一个，三九页最下面这边，逸留克扣罪。刚刚我们讲说，违法征收跟逸留克扣，一个是129条第一项，一个129条的第二项啊，他们本身一个是这个积极的去违法征收，一个是消极的不发给，就是这个逸留克扣，应该要发给人民的东西，他不去发给的情形，它是属于逸留克扣罪。好，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既然都把它定在同一条里面，那照理说，到底谁是直接被害，谁是间接被害，我们应该要有统一的认定，这样是很比较有可能的情况。但是实务上认为这个逸留克扣罪，依75年台上72号判例的见解，他说这个刑法第129条的犯罪，在第三行的后面开始，刑法第129条第二项，逸留或克扣应发给之款物罪，其直接被害者为公务机关的公信，也就是国家法医，然后至于得受理该项应发给的款项物品之人，虽因此受有损害，但是属于间接被害人，依上该解释自不得提起自诉。所以很明显的，违法征收罪里面被违法征收税款的人，他实务上认为说他是直接被害人，但是这个逸留克扣罪里面，他消极的就是违法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款项或是物品的人呢，他虽然也是受害，但是他被认为是一个间接被害人，你就觉得莫名其妙啊，凭什么这两个东西认定不一样啊？对啊 ，ridiculous。然后再来图利罪、湮灭证据罪也是一样，他们都是认为说，好，图利罪的直接被害人也是国家，然后不是私人。湮灭证据罪，我讲到有点累了，大家可以自己看，反正都是一样，他没有任何的推论，他就是这样子认定。那所以唯一的破解方式就是怎样，假设遇到这种题目，唯一的破解方式就是背，把这些字号，把它的内容把它背下来，到底什么罪是直接被害人，什么罪不是直接被害人，只好用背的。然后最后我们看到8号5的伪证罪，前面我们讲诬告罪，被诬告的个人呢，他是直接被害人，对不对？一样是侵害国家法益。好，诬告罪的被诬告个人是直接被害人，但是伪证罪呢？伪证罪他就认为说，这个粗体字的部分，此种虚伪的陈述，在他人是否因此被告尚系于执行审判或侦查职务之公务员才信，其陈述与否而定，并非因伪证行为直接或同时受损害，给予刑事诉讼法第311条所称的被害人并不相当。这边当然是旧法，不要理他。311条那个，所以没有提起自诉之权，自不代言。好，这边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是他有论述，但是不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伪证罪跟诬告罪，他就是也是用不一样，一个认为是诬告罪的话，认为受诬告的个人是直接被害人，伪证罪就认为不是。好，总之大家辛苦了，就背一背吧，这边只能用背的方式。好，最后小小的下结论，就是说我刚一直在讲的，就是实务上这些判准叫做 ridiculous， 就是根本无法抓到说他的 sense 到底在，就他到底有哪些理由，反正就是这样子，个人很好判断，社会法益的话，同时受害的个人原则上认为也是直接被害人，至于国家法益呢，就是被，就是只能用被的，好吗？好，那 基本上在这个犯罪不对，被害告诉全人的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刚刚讲的是犯罪的被害人都会告诉，这个是最基本的大原则，那就是这个东西一定要记得。但是除了犯罪的被害人之外，其他人也会有告诉权，也会有告诉权。我们再来讲完这个独立告诉权人，第41页上面独立告诉权人第233条第一项，他讲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他可以独立告诉。这个独立两个字把它圈起来一下，所谓的独立告诉就代表这个权利呢，它不是代这个被害人来行使，是他本身就有一个独立的告诉权。所以既然讲说是独立的，他会不会有什么不得违反，不得反于被害人的意思这样的问题？不会。然后他的起算时间，像是第237条有关于这个告诉期间的起算的规定，是自那个告诉权人知悉时开始。它的起算呢也是分别独立的起算。总之它这个告诉权跟被害人的告诉权并没有任何关系，虽然说它是基于跟被害人的身份关系而取得这边的独立告诉权，但是告诉权还是是独立的，并没有任何关系。好，但是刚刚我们在讲那个，上次在讲被害，就是这个被害告诉权的话，我们有特别讲说，他必须要是犯罪当时直接被害嘛。那在这边，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好啊，那有没有可能今天犯罪时跟要行使告诉时那个身份关系不一样？像是可能这个被害人他被犯罪的时候，他才19岁，又11个月，然后结果这个后来再过了两个月，然后他的原本的那时候犯罪当时的法定代理人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他被害这件事情，然后想要提起告诉，那这时候他已经成年，被害人已经成年，他就没有所谓的法定代理人了嘛，对不对？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到底要依犯罪时的身份关系来判断，还是要依行使告诉权时的这个身份关系来判断呢？那基本上就是依这个告诉时，告诉时还是要具备此等身份。告诉时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重点是在身份关系，而不是那个被害的关系。刚刚我们讲这个被害人的判断的话，他必须要是犯罪当时直接受害者，那是因为他的告诉权是怎么而来的？他的告诉权是基于他的被害，他是一个犯罪被害人而来，所以重点是在犯罪。但是在这边的话，他是重点是在他的身份关系，所以我们重点是告诉的时候有这个身份关系，那就好了。所以下面举的例子就是说，犯罪时，假设犯罪时是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但是行使的时候被害人已经成年的话，其实这时候这个养老部会不会有这边的独立告诉权？其实就是已经没有，这边并没有独立的，他老爸在他被害人成年之后他就没有独立告诉权了，所以要行使告诉权要及时啊。好，再来我们看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是被告的情况之下，假设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是被告或是该法定代理人的配偶等等等等这些关系的时候，也就是说刚刚的独立告诉权人之中的法定代理人他本身就是被告，那当然行使告诉权与否那就会产生冲突啊。像是家庭暴力之中爸爸打了小孩之后，那小孩就受害了、啊、那这时候我们要期待说爸爸代理这个小孩自己对自己提起告诉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就有一个那个在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本身为被告的时候，那有这个例外的规定235条，大家可以自己看就好了，基本上不会成为考点。然后下面这个是字第28号的解释文，他这边特别有讲到，假设今天是养父母和养子女，然后今天因为一定关系涉状的时候，他本身父母呢 他可以来独立告诉，结论上是这样子。他说刑事诉讼法第214条后段，当然这边也是旧法，首先被害人的血亲，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应该解释成被害人的法，照现行法的话应该是现那个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嘛。那不过照本号解释的规定，虽然说我们在解释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的时候，这个不对，我在讲什么，就是被假设今天被告的 法定代理人是被告的时候，那就是照那个235条被害人的直系血亲，这个直系血亲解释上可不可以包含其本身父母在内，当然是可以的，可以的，好吗？喉咙有点累，那我们先到这里，那休息10分钟好吗？